铁精，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四月份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连续2个月回落。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第21批拟失联私募名单，涉及123家机构。北京二手房市场观察，成交量回升，价格企稳。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基金专家王磊先生一起聊一聊爆款基金为何巨幅折价。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三大股指早盘高开，市场整体氛围好于昨天，股指呈现震荡格局，个股局部活跃，市场整体表现一般。午后三大股指呈现弱势盘整的态势，沪指午后冲高回落，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板块的拉升，带动沪指小幅反弹，市场氛围有所好转，但是整体依然以弱势震荡格局为主。尾盘随着医药板块的拉升，三大股指出现明显反弹迹象。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74.41点，上涨0.48%；深证成指收于10729.77点，上涨0.38%；创业板指数收于1865.36点，上涨0.51%。从盘面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深圳国改居板块涨幅居前，那么集成电路、国产软件和卫星导航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下行的拖累，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CPI 同比上涨 1.8%， 不及市场预期，涨幅比上个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地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品的价格出现下跌。分品种来看，蔬菜和肉类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猪肉价格累计降幅比较大。根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4月20号，22个省市平均的生猪价格和猪粮价格比都跌至2015年以来的新低。华创证券高频数据显示， 四月原油价格环比上涨 7.3%， 水泥、有色环比由跌转升，但煤炭、铁矿石、橡胶环比跌幅有所扩大，铁矿石均价环比下跌 7.1%。 近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晓丹透露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他表示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出台，国务院在做最后修改，预计五月上旬正式公布。好，来关注房贷利率。四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利率平均继续上涨，二线城市首套执行基准上浮 15%-20%， 一线城市大约上浮 10%-15% 比较多。再来看北京的房价，去年317新政之后，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持续走低，但是近两个月以来，北京的二手房交易量出现回升，价格趋稳。有分析说，这只是朝着正常交易水平恢复而已，过热并未出现，市场仍旧稳定。数据显示，2018年4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3673套，环比上升 22.6%， 网签量创下去年5月至今12个月里的最高值。虽然成交量有所回升，但北京二手房的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价格方面，北京二手房4月成交均价环比微涨 0.3%， 与3月基本持平。昨天晚间，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第21批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涉及中晋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启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华中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123家机构，其中部分私募涉嫌非法集资，出现资金兑付等问题，还有些私募业务上出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截至5月8号，中国基金业协会已经将354家机构列入失联公告名单，其中137家已经注销。针对旅谈不改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交通部表示将严格依法加重处罚力度，公开曝光企业的违法违规事实、企业承诺及处罚情况。广州公安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正式发布消息，广州警方于5月8号成功摧毁云联会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伙黄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经查，以黄某为首的该团伙成立广东云联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依托该公司云联商城以消费全返等为幌子，采取拉人头、交纳会费、积分返利等方式引诱人员加入，骗取财物，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警方提示，云联会的会员在本公告公告之日起，可在60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材料、会员注册证明材料、合同、会员的交易流水账户和预存款凭证等书面材料，依法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向公安机关投案及反映情况，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受理。湖北省政府5月10号召开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到2022年末，全省境内外各类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00家左右。对在 A 股首发上市的企业，省政府奖励提高到400万元。2018年起，湖北将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纳入市州县政府和省直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在境内外交易所每新增一家上市公司，给予上市公司所在地政府3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奖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并共同见证重庆市政府与平安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白酒上市公司的员工薪酬。数据显示 A 股19家白酒上市公司2017年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薪酬合计72亿元，而他们去年创造的净利润合计522亿元。虽然贵州茅台、五粮液和洋河股份三家公司的净利润占比达到 80% 以上，但是这三家酒企的员工年度平均薪酬并不高。其中贵州茅台去年平均员工的工资是 9.25 万元， 与此对应的是茅台去年创造的净利润高达 270.79 亿元，排名 A 股上市公司的第19位，而在食品饮料行业排名第一。除了贵州茅台、五粮液、水井坊、泸州老窖四家公司员工年度平均薪酬超过5万元以外，其他的9起员工年度薪酬均低于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将9起员工薪酬平均后基数虽然很低，但从9起高端年度薪酬来看，19家公司中有6家9起的高管年度薪酬超过1000万元。好，我们再来看几家公司资讯。华鹏飞发布公告，停牌筹划收购医疗信息化行业的资产。汇丰股份发布公告，子公司多个项目因违反环保要求停产。曲美家居公告，公司将有 3.53 亿限售股，约占总股本的 72.82% 的股份将于5月16号起上市流通。继野村之后，摩根大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拟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持股 51%。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啊，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你好。 主持人好。 王磊同学啊，一直致力于这个对于基金的研究啊，今天呢要请他来聊一聊爆款基金，然后呢被爆了。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支爆款基金叫做兴全合宜啊？那么最近呢有几件事情让他登上了新闻的头条，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卖的时候特别火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折价折得特别的猛啊。首先来说一下他的这个折价吧，有两天啊折价呢都非常之高，一天是在4月23号，4月23号呢盘中触及跌停，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支基金呢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一支场内基金，就是大家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啊，在盘中交易时间来进行买和卖，当天触及跌停啊。因为它是一个明星基金啊，怎么一下子还没上市多久就跌停了。另外呢就是前不久的4月27号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它重仓的几只股票包括中国平安、伊利股份，在当天都出现了大跌，所以就让投资者非常的焦虑啊！我买的爆款基金到底怎么了？首先想问一下王磊啊，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支基金当时销售的一些情况？ 这支基金呢本身它的基金经理就是之前的业绩不错啊，他也是一个老牌的基金经理了，在他之前的那两支基金啊，他管理的历史业绩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支基金呢当时发售的时候又正好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看到当时的 A 股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这个基金一发售就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记得当时我正好去招商银行去办业务嘛，然后我在那个招商银行的大厅里边就待了半个小时，然后前后呢就有不下十个投资者来向这些银行的经理啊去咨询这个基金，所以当时就火爆到这个程度了。 哦，就半个小时就有那么多人去问，而且问的是这一款基金。 对，而且就是在这一个网点， 还一个网点，是。所以呢，后来有统计数据啊，一天募集327个亿，一天卖了327个亿啊。与此同时，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也有一款私募也卖了非常高，一天就是几百个亿，有印象吧？ 有印象 啊，有印象啊。但是后面大家也看到了啊。不管是这款基金也好，还是说整个A 股在后来这两三个月的表现，都不如大家想象那样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它的这种盘中啊出现的大量的下跌，那么后来呢，他们也发布了一些公告啊，说的是我们出现因为重仓某些股票啊，包括这个中兴啊，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些折价。那下面我想问一下，他们做的这种折价和我们所看到的净值的调整是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基金它本身是个封闭型的基金，就是从上市之后呢，之前买这些基金的投资者他不能够随意的赎回，他要等2年之后才能赎回。然后在这期间如果想要卖出这个基金，他怎么做呢？他只能够通过股票账户，然后走这个跟股票交易一样，把这个基金从场内卖出。也正是因为他只能走这样的操作啊，所以他上市的第一天呢，有很多之前买入这些基金的投资者，就申购已经拿到了新权合一基金了，他会在这第一天又没有办法赎回，所以他就只能通过场内卖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金上市的第一天呢，场内的卖出量特别大，这个基金呢几乎接近一个跌停 啊，上市第一天就卖出。 对，因为有很多投资者他本身是个短线型的，对，有可能他申购的时候呢头脑一热然后买了，之后过了俩月觉得哎，现在 A 股怎么这么 不好， 中间出了一次股灾嘛，就二月份到现在 A 股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这些投资者他可能中间反悔了，但是呢这本身是个封闭型的基金，他又没有办法赎回，所以他只能够在这个基金上市之后在场内卖出。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基金。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去单独的啊，在这个基金公司或者是代销银行来买这个基金的话，在它封闭期内，比如说一年，比如说两年，比如说什么时候吧，我们是无法进行卖出的。 对。 对吧？ 对。 但是这个基金在每天还是要有一个净值的这个数值公布的吗？ 是的，它每天还是会公布数值，因为这个基金呢虽然是个封闭式的基金，但是它同时呢在交易所上市卖。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申购赎回我们是跟基金公司交易的，然后到交易所我们去卖出这个基金呢是散户跟散户交易的。 所以就会出现两个数值不一样。 对， 就是它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那个数值会出现折价。 是的， 也就是说比他官网上公布的那个基金的净值要跌。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散户拿着这个基金又卖不掉，基金公司也不收，于是呢只能拿到交易所去卖给下一个散户。 对， 那怎么卖呢？ 只能 由于他重仓的这些股票在那段时间都在下跌，那所以这些散户就会想，那我应该便宜点卖才会有人接盘。 对对对，就引发了这种踩踏啊，然后当天呢几乎跌停。 但是对于我们持有这个基金的投资者来说，我们要不管它行不行呢？会不会过几年之后它的这个净值也会受到这一两次波动的影响呢？ 首先吧，这一支基金呢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两年期，也就是说呢两年之后这个基金呢就会从一个封闭基金变成一个开放式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场内是有一个折价，就是说它卖的这个便宜嘛，比它净值要便宜，这个折价呢会在两年之后没有了啊，等它从封闭基金转型成这个开放式基金之后，这个折价会在两年之内啊，可能是某一个时间段，然后就这个折价逐渐消失掉了。 因为这两年之内他所投资的股票也会发生价格的波动。 对对， 是不是？ 对， 就是跌了的也可能涨回来， 也可能继续跌。 对，就我们假设两年之后它跟现在的这个基金净值一样， 嗯 啊，但是它这个折价会在两年之后转型成开放基金的时候呢，这个折价就消失掉了。 嗯， 因为假如说两年之后它这个折价还存在，那这个投资者就可以我低价买入， 嗯， 然后我高价以净值赎回， 公司， 对对对，他就可以做这么一个套利， 有个套利啊， 对， 是，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场内交易的时候会出现折价呢？是因为他所重仓的一些股票在那段时间出现大跌，是吧？那出现大跌的话，其实也会相应的，影响到它的净值， 对， 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只不过这个幅度没有折价那么大。 对， 是不是啊？ 对，实际上股价单个股票的涨涨跌跌，它对净值呢，嗯，确实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你像这个它场内的这个交易价格一天内跌停啊，其实股对背后的这些股票呢并没有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波动。 是因为它里面买了这个中兴嘛，但是中兴的投资额只占到它整个投资额的很小的一部分。 是的， 所以说他那一天来一个跌停，这实际上是不理性的一种行为。 对，主要还是这些投资者短期恐慌， 嗯， 他又找不到别的方式可以把基金脱手， 嗯， 所以就在场内就这样折价打折卖出去了。 哦，那是不是也会给某些青睐于这些基金的投资者一个建仓的机会，一个上船的机会？嗯，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基金未来涨跌如何， 嗯， 啊，但是呢如果是场内以折价买入， 嗯， 啊，因为它现在场内的价格有一个接近 10% 的折价， 嗯， 那你就比一开始去银行去认购这些基金的这些投资者便宜了至少 10%。 是，后面又来一次，那就至少便宜 20% 或十多，是不是？ 我们也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基金未来收益怎么样，但是如果它未来涨上去了， 嗯， 啊，那我们用便宜价格买的这些投资者肯定是赚的会更多一些的。 嗯，是，那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 对， 因为你还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他所持有的这些股票以及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管理水平，特别是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管理水平啊。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之前来说，就是这个基金当时为什么那么好卖啊？那么多人去问，我们看到了这个官网的介绍啊，基金经理的名字叫做谢志宇，他是1981年出生的，他历任兴全基金研究部研究员、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现任基金管理部投资总监。管理着好几只基金啊。那么在他任职期间呢，最佳基金的回报是达到了 242.08%。 那么另外呢，他管理的其他的基金呢在业内排名都比较靠前，收益啊也还不错。但是今年以来他所管理的两只基金啊，在同类排名当中啊都是排到了1900多位，总共呢有2500多只啊。另外一只呢是排到了2000多位，总数也是2500多只，就是基本上是属于最后梯队了。 是的， 嗯，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星基金经理呢？ 嗯，首先吧，这种超级大规模的基金啊，像这个超过100亿规模，一开始卖就卖了100亿以上的， 嗯， 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往往是出现在市场短期非常火爆的时候。 嗯， 啊，比如说像2015年，像2007年。再比如说今年初的时候，有很多的股市还是涨得比较好的嘛，所以说在今年年初有这么一个大环境，让像这种兴全合一这样的基金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募到很多钱啊。另外呢，是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他过去的这几年啊，他的从业呢是从2013年初开始的，那么他从业以来这段时间里呢，他的收益率还不错。 嗯， 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相叠加呢，就会让他发的这只基金在短期里受到非常大的关注。 嗯， 啊，再加上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股市确实是在2月份之前啊，这个股市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应该说这个基金经理还是经历过一次啊股市剧烈的波动的。 对对对， 2015年那次他是赶上了，是吧？ 是的。 那么换句话说，他曾经的业绩也还是不错的。 对。 此外呢，再加上。就是情绪在这儿呢，所以市场很认可这个时候投资，当天卖了很多，所以就带来这种基金一天卖了几百个亿啊，这种爆款基金。 对， 但是日后怎么管理这个基金，从大数据的角度来说，明星基金 会一直业绩排名领先屹立不倒吗？ 嗯，首先呢，这个基金呢有一个在基金业里面有一个冠军魔咒， 嗯， 就是在短期里表现特别好的这一批基金，他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的表现呢大概率是不如市场平均的。 大概率不如市场平均水平。 对对，是的是的。 嗯， 如果说这个基金它过去一段时间表现特别的好，嗯，啊，那我们反而要谨慎一些。 嗯， 它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它的这个收益会出现回撤， 嗯， 然后把它的平均收益拉低到市场平均这个水平。 这个分吗？比如说这是偏股型的、混合型的或者偏债型的，有分吗？ 嗯，这种通常是偏股型的，其实债券基金中也有这种效应啊，但是这个效应在债券类型的基金当中不太明显。 嗯， 因为股票型基金好的坏的这个差距特别大， 大起大落， 啊，对对对，所以说像股票型基金里边这种冠军魔咒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啊。那一般在多长时间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个你有没有分析过？ 你像咱们国内的股票基金啊，整体的平均收益率是在 13% 到 14% 左右，但是有的股票基金呢它可能一年里边就涨接近 100%。 嗯 啊，但很明显这种超高收益率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为整体的平均是在 13% 到 14% 左右嘛，所以说如果短期里大涨了很多啊，那么它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回调， 嗯， 而且这个回调呢是在一到两年之内啊就有可能体现出来的。 哦，但是在那个时候市场的情绪上来了，他们不认。 对，大家看的包括现在这些主流的基金销售平台呢，他们销售基金的时候通常是喜欢给客户展示短期里这个基金呢收益有多么多么好。 对， 嗯，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一周内啊，一个月内， 对对对对对 啊，三个月内，一年来哈，啊。 是的。 对，那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些基金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涨幅呢？ 嗯，这些基金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股票类型的基金是不是值得投资的时候，可以借助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提到过这个指数。 嗯 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上证综指，比如看一下沪深三百， 嗯， 我们看一下这些指数它们的估值高低。如果说整个市场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阶段，那么这些股票类型的基金啊，它也是有可能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有投资价值的阶段。 嗯 啊，因为市场整体比较便宜，那这些股票基金经理他可以在这些便宜的股票基金当中去挑选自己的投资机会。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相信哈，银行螺丝钉同学哈哈的很多粉丝也会问到你关于这个兴权基金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请你来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哈，一并来说一说。此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的另外一个基金业的大动作啊，就是 FOF 基金正在提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此外呢，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FOF 基金？另外有一个观点说，今年上市的 FOF 基金都赔了，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上市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了。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银行螺丝钉王磊，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上半段我们谈到了这个爆款基金啊出现巨幅折价的这么一个事儿啊，那在你的粉丝当中有没有人也问到这个跟兴权基金有关的一些问题？ 有人问到，因为这个基金在当时是销量特别高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爆款基金，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的我的粉丝啊向我去咨询这个基金有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嗯，就是买前还是买后啊？ 是在他们买之前 啊。那你是这么说的？ 对，通常吧，我本人有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新基金呢都不参与的，因为新的基金从它开始认购到它正式去建仓中间呢会有3到6个月的时间差，所以说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等这个基金刚上市的时候去买。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金上市3到6个月之后再去考虑它。 嗯， 因为在它刚募集完钱的时候啊，它这个时候手里是拿着钱是存在银行里的，我们把钱给了基金公司，它却存在银行里，所以这段时间里呢这个钱闲在那边是有一点浪费的。 嗯，你是从这个让资金最大化利用的角度来说。 对对对 啊，那可能也让你躲过一次风波。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这种爆款的啊，销售规模出达到100亿以上的这些基金， 而且是单日可能就售罄的这种。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像这种爆款的，然后规模单日就销售达到100亿以上， 嗯， 这种新闻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反而要谨慎一些， 一定要警惕。 对， 嗯， 因为往往市场最火爆、已经涨得很比较高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爆款型的基金。 对，不管是基金吧，你看那个黄金， 对， 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是 吧？它在当时成为爆款，自然有它爆款的原因，是吧？ 对， 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基金经理他之前的业绩去的吗？还是有哪些其他的原因呢？ 一方面呢是这个基金经理他的历史业绩比较好， 嗯， 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当时市场情绪比较高昂， 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基金啊他的销售机构是招商银行，本身招商银行在这些零售业务上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这三者呢相互配合，导致这个基金呢在当时成了一个爆款型的品种。 嗯，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啊就是如果复盘一下的话呢，可能也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基金是不是在投资上面、投资组合上面会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你个人认为呢？ 首先这个谢志宇这个基金经理呢他的投资风格是偏一些大盘类的， 嗯， 啊，偏大盘价值类的品种，所以说他的这种投资风格呢 本身也是比较适合最近一年多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的。 嗯， 我们知道最近一年多咱们 A 股的话主要还是大盘蓝筹类的涨的会多一些， 嗯， 中小盘呢暂时比较低迷，所以说它的这种基金风格也是迎合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 但是没想到啊， 对， 今年年初啊调的比较猛的就是去年上涨的比较厉害的大盘蓝筹。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冠军魔咒啊，去年涨得特别好的，短期容易出现一些回调。 是，好，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说大家在买基金的时候，如果这基金卖疯了，那我们真的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哈。 是的。 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否出现这个投资的价值呢？ 嗯，首先呢，这个基金是一个封闭型的基金。 嗯， 封闭型基金在封闭期内，如果它能够在场内买卖交易的话，那么大概率是会出现折价的。 嗯， 然后这个基金呢，封闭期是两年，按照两年期的这种封闭的基金来说呢，最大折价一般在10%左右。 哦，你认为就是封闭基金如果在交易所交易的话，大概率都会折价？ 对，这是封闭基金的一个特点。 因为大家大概率都会临时要用钱，或者是不想要了，是吧？ 是的，因为如果这个基金它在场内交易嘛，然后因为它本身的申购赎回是暂时封闭了， 嗯， 啊，那你想要变现，如果这两年里面我们需要用钱了啊，那肯定有很多投资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他需要用钱，或者他不看好这个基金，他想卖出，他只能够走场内卖出， 嗯， 所以在这个基金封闭式基金刚开始上市这段时间里呢，卖出的力量是大于买入力量的， 嗯， 所以说呢，封闭基金通常都会出现这样的折价， 嗯，所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值得关注的点位， 对，然后加上咱们 A 股从2月份以来回调的比较多，嗯，啊，所以整体上目前 A 股还是挺具备投资价值的， 嗯， 无论是这种我们之前说的指数型基金，还是说这种股票型的基金，现在呢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阶段。 嗯，换句话说，就是要不要比较一下它折价的幅度和相关一些指数所下跌的幅度或上涨的幅度？ 因为这个基金呢，它现在就是成立的是在今年的1月份嘛， 嗯， 啊，所以这个基金到现在的建仓呢，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基金经理全部建仓完了， 嗯， 因为主动基金呢，基金经理有很大的自主操作权， 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好从这个基金的净值的走势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啊完成了基金经理他所要完成的所有操作了 啊，所以 现在还是 稳妥一点是吧？谨慎一些。 对，所以这个基金呢本身就是目前还不太好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已经建仓完了，然后基金经理已经完成了它的配置。 嗯，好。所以我们的嘉宾的观点呢，就是对于新基金还是不抱以太大的热情，先冷静观望一下为好哈。 对对。 嗯，那如果说大家已经买了一些封闭式基金，又临时需要用钱的话，又没有在证券交易所开这个股票交易账户的话，啊，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哈。比如说你在某银行买了啊10万块钱的某封闭式基金，现在呢，我要钱了，我不想要这个基金了，我想赎回，可是呢又赎回不了，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路径。首先应该去查一下这个基金是在哪个交易所上市的，他有没有上市是吧？ 对， 如果上市了，去那个交易所啊，找一个证券公司开一个那个交易所的账户，然后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买卖了呢？ 是需要我们把比如说你一开始申购这个认购这个基金的时候是在证券的账户里面认购的，那就好办了，可以直接卖。那如果是从银行的话呢，这个就相对麻烦一些，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这个转账户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转托管过去，比如说我们从银行认购了这个基金，它在封闭期，我们把它转托管到一个券商这边， 嗯， 然后再去做对应的操作， 嗯， 但是这样的操作确实会比较麻烦， 嗯， 所以大多数时候呢，这些封闭基金它也不一定在场内有买卖， 是， 对，所以说，如果认购这种封闭式基金，一开始就要做好，真的是持有到封闭期结束。 嗯，对，这也是大家需要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的一个事儿哈。当然，就是有的人说，让我们波动的呢是这个心态哈，让我们心态波动的是别人的心态哈，因为他正好是在场内交易的，所以说呢，其他投资者的这种抛售就会带来那些持有者心里的波动和焦虑啊。 是 的。那如果他没在场内交易的话呢，倒还好一些。 眼不见心不烦。 是的，如果没在场内交易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一天跌停这种重大的新闻。 是，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哈，以及你投资决策容易受影响的程度啊，来进行考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做不理性的操作。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FOF 基金啊，什么是 FOF 基金呢？啊，它和 UFO 基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请王磊来说一下。 啊，这种 FOF 基金呢，也是称为 FOF 型的基金。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的全称叫基金中的基金。 嗯， 我们知道呢，股票基金是投股票的，债券基金呢是为投债券的。 嗯， 那么这种 FOF 基金呢，它投资的就是到基金，就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基金，这个基金再拿着这个钱呢去投资其他的基金。 是啊，基金的英文是 fund 是吧？ 对 ，fund of fund 啊， 是 FOF。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最近的资讯哈，就是第三批五只FOF 基金已经获批了啊，那么距离第二批获批的基金不超过一个多月啊。另外呢，第一批是在去年九月份获批的，有人说就是这个审批的速度啊在加快啊。目前有哪些基金公司有这种 FOF 基金呢？海富通、南方、建信、泰达红利、华夏、加实，哎，这些可能以后还会增加啊。 对 对，首先呢，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概念就是投资基金的基金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呢？我看好像最早是从美国过来的啊。 嗯，是的，其实这种产品呢，它的诞生跟一个非常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有关，就是养老。 嗯， 你像美国这边呢，它最早的时候是企业负担养老的。 嗯， 比如说一个员工他退休了，企业呢要给员工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到后来呢，发现企业退休的员工积累的越来越多，企业负担不了了。所以从80年代初开始呢，美国推行了一个 401k 计划。这个 401k 计划呢，就是员工他在上班的时候呢收到工资，从里面拿出一部分去配置到这个自己的退休的资产上。 嗯， 这就是一个 401k 计划。 嗯， 这个 401k 计划呢投的就是主要投到基金上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一个过程推动着美国的这边啊，像这种 FOF 基金就开始迅速的壮大起来了。 嗯，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工资都投到了一个基金。 对 啊，这个基金呢又去买别的基金，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其实 401k 的话本身可以投股票，可以投其他的债券啊，但是呢选择基金投资本身这个风险是最低的。 嗯 啊，所以说这种类型的反而是变得非常大了。 嗯，其实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养老金都投到那个社保101组合里面。 对， 只不过它不像我们卖啊，是吧？ 对，实际上像咱们国内一般的用户养老的话呢，就是有三方面来负责。 嗯，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养老的三个支柱。 嗯 啊，一个是国家负担的部分， 嗯， 一个是企业负担部分， 嗯， 最后呢是个人负担的部分。 嗯， 像这个 FOF 基金呢，它就属于个人负担养老的一个重要组合。 嗯， 其实呢，除了 FOF 基金最近这个推行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这个个人养老的这个保险， 嗯 啊，这个 叫做睡延型养老保险。 对对对，是的。 嗯， 其实这个 FOF 基金呢就是为了这个税收递延去做准备的。 嗯，为什么这么看呢？ 你像我们有很多高收入的人群啊， 嗯， 就是我们知道这种递延型的这种品种呢，它会把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啊，我们计算的时候呢，我们的收入减去我们购买这种 FOF 基金的这个费用，再减去我们个人可能购买一些养老保险的这些费用， 嗯， 最后剩下的部分再去计算个人所得税。 你说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是的， 目前还不是哈。 目前是国内刚开始试点。 对， 啊， 目前只是在三个地方试点这个递延，税延型养老保险，而且呢，只最多扣1000块钱。比如说你这月挣10000块钱啊，扣除原来的那些啊什么社保啊， 对， 和那个一个所谓的起征点之外呢，它只最多啊扣1000块钱。就是你买那个保险的钱，甭管买多少，它最多只给你扣1000块钱，然后再算个税啊。但是以后会不会扩大试点的范围，或者是增加这个扣除的数啊？我们觉得还有待观察啊。 对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再往后就有可能是你购买这种 FOF 基金也会相应的抵消，会 让我们现在的个税暂时减免一些，缓交一些，是吗？ 是的，因为这个是欧美这个市场这边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了。 嗯， 咱们国内呢现在也是刚开始试点。 嗯， 因为 FOF 基金当中有一类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就是有一个养老目标型基金。 嗯， 这种类型基金就是为了普通投资者他养老准备的，给他的养老做一个补充。 嗯， 所以说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后面就会做这么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递延。 哦，这是在美国哈。 对， 美国的这种401k 计划，他们那种年化收益大概是在多少？ 其实这个也是跟你所投资的这个 FF 基金它本身的配置有关。 嗯， 比如说这个 FF 基金它里边股票的比例高一些，那么你的长期收益啊，或者说这个 FOF 基金的长期收益就会高一些，因为股票类资产呢它虽然风险大，但是长期收益是最好的，所以说你配置了更多的这个股票类的基金啊，那么它的长期收益就会好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的 FOF 基金的话呢，长期下来的收益率是在个 6% 到 8% 左右。 嗯，好，当然这个我们还没开始啊， 对， 还没有开始。那么再回到啊这个 FOF 基金啊，那么其实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目前的 FOF 基金它也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呢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混合型的。 对， 其实和普通基金相比呢，就是 FOF 基金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投资标的。普通基金呢就是股票啊债券呀、都可以买，那么这个 FOF 基金呢它是直接去买这个基金。那么所谓的这个混合类型的 FOF 基金，它买的是什么样的基金呢？ 首先这些 FOF 型的基金呢，它大多数会同时配置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这种不同的类型。对，因为单纯的如果是投到股票基金上，任何一个股票型的基金它的波动都会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会让这些想用 FOF 基金来养老的投资者他可能承受不了这么高的一个波动的风险。 那么其实对于 FOF 基金他们的这个投资的范围或者是投资的比例也是有相关要求的。 首先如果是你是一个养老目标型的这种 FOF 基金，那么它会有一个对应的目标日期。如果说越是这种离退休比较近的，它可能就会更多的配置这种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这种稳妥的产品。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他给你推荐的就是更多的着重于这个股票型的基金。 嗯，是。那么如果说哈，在现有的这些 FOF 基金当中要挑选的话，以国内的这些基金为例的话，应该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呢？ 首先从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是建议大家现在不考虑这种 FOF 型基金。 嗯， 因为还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基金品种出现，我们3到6个月的时间呢，通常是不会去抢着去认购他们的，或者去投资他们。 嗯， 因为新的基金呢它本身的建仓期它是有3到6个月的时间的。 嗯， 在3到6个月之内呢这些钱是会被闲置啊，或者说是部分的建仓了。那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说非得赶着这6个月之内去买这些基金。 嗯， 啊，通常我们是观察一下这些老的优秀的品种，不过现在呢 FOF 基金它成立的整体的时间都很短。 嗯， 啊，所以说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建议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 嗯，像这种基金都是开放型的基金是吧？ 对。 嗯，另外呢就是你看我们买基金啊也分为很多种基金，什么指数型的呀、股票啊、什么债券呀、还有一些货币呀等等，它分很多啊，这是大的范围啊。那么它这个呢是买基金的基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买一只 FOF 基金就相当于我买了好多只不同类型的基金，算不算是在做分散的投资呢？基金当中分散的投资呢？ 是的，其实我们如果投资者比较有能力啊，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配置各种不同的基金。 对，那就不用基金经理了，你配置股票也可以啊。 是的， 自己做一个基金了。 是的，所以说这种 FOF 基金呢就是给这些他不想对这些投资有什么研究，他也没有这个精力，他就想找一个品种能够稳稳妥妥的帮他打理一些钱。 嗯， 啊，所以他是适合这种类型的投资者。 嗯，你看啊，一般的基金呢，这些基金经理他要研究的是股票啊、债券呀、是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投资标的。那这个 FOF 的基金经理，他主要研究的是什么呢？他主要研究的还要研究这些基金经理吗？ 如果是这种 FOF 型的基金的话呢？ 它有的基金是严格限制了某一种类型基金的比例。 嗯， 比如说呢，这种养老目标型的，我会限制住股票基金最多投多少比例。 嗯， 然后呢，它这个基金公司会有一个基金池，把它认可的这些股票基金呢，都丢到这个基金池里。 嗯， 然后在配置的时候呢，分散配置这些股票型的基金。 嗯， 配置这些它认可的这些股票基金。 是啊，所以我就想了解的是，你看一般的基金经理啊，他主要研究的是这些投资的产品，对吧？ 对。 那么像这种 FOF 的基金经理，他是不是还考虑一下他买的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他还要研究人呢？ 这个要取决于不同基金公司的风格了啊。有的基金公司他是认可这种被动化投资的，比如说他建造的这个 FOF 型基金，他无论投股票型还是投债券型，都是投到指数基金上。 嗯， 啊，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太需要去研究这个人。 这个容易。 对。 但如果他配置了这个偏股型的基金呢？ 如果说是配置这种偏股的，或者说配置这种主动型基金的，他会去研究一下这个基金经理他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怎么样， 嗯， 然后结合当前市场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去投这个基金经理的产品。 嗯，就换句话说，选择 FOF 基金会不会比我们自己选择基金要更加的稳妥一些？因为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在研究专业人士。 嗯，这个的话现阶段还不好下结论。 不好下结论。 啊、对、 嗯、 因为基金公司它发行产品的时候并不是仅仅从收益的角度去衡量的。像我们第一批的这些 FOF 基金公司呢主要是抢占地盘、 嗯、 啊，它是想给自己的基金去导流。 嗯、 所以说呢它在挑选的时候呢即使自己家这一块比较薄弱，他也不会去挑别家的这些产品。 对，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问题。就是说既然 FOF 基金可以去买基金，是不是？ 对。 那他会不会买自家基金公司的基金？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基金公司有很大的呀，华夏呀，嘉实啊，南方啊等等哈，这都很大。他们自己也发好多基金，对不 对？ 对 对。 那会不会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先把我们自己的卖的基金给买了呢？ 是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对， 对 吧？ 因为基金公司他也不会说我辛辛苦苦做一个产品去募集资金，然后导到别家的基金上了。 嗯， 这样对基金公司他自己也是这个营收上也是说不过去。 嗯， 基金公司毕竟是一个商业的机构，他是要考虑自己盈利的。 嗯、对，他这个逻辑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就要更加理性的来分析。你想啊，如果一旦发生风险的话，那么它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比较弱，这家基金公司管理不善，那么 FOF 基金也会跟着遭殃，对不 对， 对？或者是说，我们都说一个机构，它可能内部都会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某种管理方式的影响，包括某种投资策略的影响，啊， 是的。 那么如果你有很多这种交叉类的交易的话，那么最后一旦发生风险的话，那么这个带来的影响就会比单只基金发生风险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 是的，而且分析起来更加的复杂。 是，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年以来刚才所说的这些混合 FOF 基金基本上都赔钱。 啊，对， 基本上都赔钱啊。当然这个可能也跟今年整个 跟市场环境，对，跟市场环境也是有一些关系。 嗯，应该来说就是 FOF 基金在目前咱们国内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啊。 是的、 嗯、 如果是参考美国这些市场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些 FOF 基金的话， 嗯， 那最后胜出的大概率是投到这些被动化产品上的。 嗯，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人为的因素，这些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嗯， 都给排除掉了啊。因为被动化的产品它像指数基金这种产品的话，本身对于这些基金经理这些人为的因素干扰就很小了。 嗯， 对，所以说像美国这些市场长期跑下来，那么费用比较低，然后并且是投资到指数型产品的这些 FOF 基金啊，那么它最后大概率呢会能够长期的表现好一些。 那换句话说，我们也得看一下这些基金公司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告和他们自己的这些包括年报啊这些，当然现在还没有啊，但可能日后会更加看清楚他 他所投资的这些标的啊。 是的，如果是我们想要投资这些 FOF 基金的话呢，最好是等它出完至少一次年报、 嗯、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投资的思路，持有哪些基金。 嗯，那么你认为在中国啊，投资这个 FOF 基金啊，是应该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的心态去看？是长期投资啊，还是定投啊，还是啊什么样的一种投资方式和策略？ 其实呢，从收益的角度啊 ，FOF 基金本身相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些公募基金，并没有太大优势。 嗯， 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自己去配置这些优秀的基金品种的。 嗯， 那它的最大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税收优势。 嗯， 如果说我们未来国内把这个税收这一块啊，也纳入这些 FOF 基金、 嗯， 我们可以用它去抵扣一部分的个税了。那这种情况下 FOF 基金就有很大的优势了。 嗯， 对，因为我们如果投普通的公募基金是用我们税后收入投的，如果投 FOF 呢，我们可以用税前收入投、 嗯、 所以这个差别就会出来了。 嗯，那就是减免了一些税收了。 对对对，是吧？ 是 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美好的期待啊。另外就是买 FOF 基金的费率会不会比买其他的基金的费率要优惠一些呢？ 目前的话呢 ，FOF 基金还有一个担忧啊，就是这个双重收费。 嗯， 啊，你投的这些基金本身已经有基金费用了， 是， 那这个基金再去投其他基金，还是那些基金还会再收一遍费用？ 啊，不会给这个 FOF 基金公司打个折吗？ 如果是自己家的还好说啊，比如说自己家投资自己家的基金，这种情况下费用是可以商量的，毕竟都是肉都在自己锅里。 嗯， 但是如果是这个 FOF 基金投了别家的，那么这每一家基金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政策，所以它不太可能每一家都会打折。 嗯，另外呢，就是如果你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费率倒可以忽略不计哈。但正是因为现在可能就像您说的啊，短期内还得要再观望一下，所以这个费率倒也是我们值得参考的一个因素啊。 是的， 嗯，好，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银行螺丝钉王磊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那如果以后还有基金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和交流。谢谢，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心要儿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束手无策，越痛的人铭心深刻，谁来了谁 会把谁孤